喂，今晚咧又嚟到咧歷史係咁話啦。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呢個歷史追溯名記。咁啊，仲有四位嘉賓同大家講嘅，分別咧就係嘉齊啦、婉嫻啦、嘉露啦，同埋小毛嘅。喂，嗱，追溯呢個字咧就好多個解釋嚇。溯字咧可以解係溯女啦，好靚嘅人啦，或者係所謂咧好吸引嘅人啦。咁同一時間咧，索咧又可以係追魂索命啊，攣住你，攣住你唔放嘅人咁嘅意思喎。咁妓女當然有呢個咁嘅魔力啦。咁其實妓女係咩嚟嘅咧嚇？係咩事？咩觀點嚟嘅咧？歷史裏 其 邊？ 實即係用索嚟形容妓女係好適合嘅，因為我記得咧呢、這個索字咧係喺90年代後期咧香港社會咧開始用，咁啊用嘅時候咧最主要係好出電影叫《索瑪利亞》咁啊即係就用咗出嚟。咁但係索咧除咗係表示到好吸引之外咧，同性一定有關係嘅，即係佢好性感啊，好吸引你，引人入勝咁樣。咁妓女啊作為即係販賣性為主嘅一個行業啦，咁當然就係即係越索梗係越好生意啦。 啊，咁啊，你所謂嘅即係索瑪利亞，當時我好細個，我自己咧就覺得哇，好似好吸引咁。咩女仔又點睇咧？妓女嚇，好似又講到即係等於賣淫，或者妓女係咪就係喂好似一盤生意咁？你女仔會點諗妓女？ 其實追翻歷史咧，妓女其實喺梁朝之前咧，其實係從人字邊嘅，咁就唔係從女字邊。咁可以以梁朝作為一個分界線啦。咁梁朝之後咧，妓女就通常同女性就連上關係啦。咁妓女當時喺唐朝啊、唐宋明之類嘅呢一類朝代咧，咁其實佢哋係以樂器啦，即係以玩弄一啲嘅詩詞啊、禮樂啊為主 哦， 嘅， 我知啦，即係話咧，即係妓女咧，即係最初咧，大家都如大家所知咧，就可以係女人為主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可以係唔係女人嘅，可以係男人。咁同一時間咧，妓咧就可能同我哋今日所謂嘅即係性嘅有關係啦。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同好多各種各樣嘅技藝啊、音樂啊好有關係。咁所以妓字一樣嘢咧，好似係以前嘅人咧個社會分配比較簡單，所以就將所有咧娛樂嘅事業咧都擺埋喺妓嘅觀念裏邊。咁所以妓其實裏邊咧就好多意涵好豐富，可唔可以 系 咁 啊， 講啊？ 可以咁讲，绝对系，即系技系以技巧的手边个技咧， 技巧， 嚟到去提供娱乐嘅一个即系 所以好强 总 调技 体。 巧系嘛？ 系啦，技巧系好重要嘅，即系所以一个名妓咧，佢绝对唔系净系性感咁简单，佢系一定要有好好嘅文学修养啦，绝对咧系要有好好嘅音乐嘅技巧啦，甚至乎咧可能系弹得琴，亦都捉得棋，即系仲要捉得赢你嗰啲文人雅士咧，先会趋之若鹜。 即係琴棋書畫要樣樣皆精， 係啦，即係比起大家閏秀咧，一啲都唔遜色咧，先係一個名妓嘅。 但係點解要做妓咧？ 喂，係咯，識咁多嘢，都咁叻啦嚇！喂，我就想問嘅，喂，即係妓女，我所知嘅應該係大部分都係，絕大部分都係啲出身低下嘅人先做，係咪咁樣？啲出身低下嘅人又點樣識咁多嘢嘅咧？即係佢哋點可以即係乜應該乜都唔識咁先至即係冇路行咁先去做妓女嘅？咁佢哋出身其實係點樣嘅咧？做妓女嘅人？ 咁嗱，你諗下，如果你真係出身低下咁樣做妓女就即係好正常啊。咁好少或者好少有人啊，突然之間可能到十零廿歲一個女子，佢冇咩嘢求生啊，不如走去淪落風塵。即係我哋唔好諗得咁現代先啦。你學嗰啲琴棋書畫嗰啲技巧，你由細要學到大嘅，如果唔係點可能即係有咁嘅水準啊？嗰係演奏級，即係出嚟表演係毫不遜色啊，等人哋係覺得你好正，好驚訝，即係要有咁樣嘅水平，你唔係由細練到大，係即係絕對冇可能。咁所以即係其實由即係妓女呢樣嘢，或者係妓呢樣事業咧，即係可能最老嘅，即係最古嘅追溯係要睇到喺宮廷裏邊，佢哋需要有音樂。咁啲音樂人咧，其實就即係有男有女啦，男嘅可能主要有演奏啦，女嘅跳舞啊，即係由咁樣嚟開展到呢啲咁嘅事業，咁呢個又同即係西方世界嘅，即係中國人嘅世界同西方世界可能就有啲唔同啦。西方嘅妓女嘅始祖就係廟妓啊嘛，即係佢哋拜神順便係，宗教賣淫，即係你拜神得嚟，你性欲得到滿足嘅，咁你諗下幾開心，所以佢哋俾好多錢出嚟，佢神廟起到好大。 如果話我哋話即係早期巴比倫時期啊，嗰啲都有話咧，嗰啲祭司啊、祭神相關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嘢同即係行為啊、同性有關啊，有啲同咩舞蹈有關嘅東西。咁咧， 嗰啲祭司都好正。 係啊，即 係嗰啲宗教，即係嗰啲領袖啊。 咁有啲嘢 有魅力啊。 可能原來我哋以為嘅性係即係叫肉體嘅東西，但係佢哋咧可能係聖靈精神上嘅東西都唔定。 係㗎。咁 但係亦都有咧，就我哋話即係先秦，無論係先秦或者係秦漢啦，或者對比翻嘅羅馬時期咧，好多嘅妓女咧其實都係奴隸嚟。即係佢哋根本上就冇得揀，即係話我哋而家依刻個現代社會就話，哎，我決定做邊行，我決定去做妓女咁，咁樣去做啊，佢係一個可以向發展嘅方向。當然唔係香港啦，譬如荷蘭咁，譬如好多地方，佢一個行業。咁但係咧喺古代咧，即係當時嘅人咧就作人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哋今日嘅市民即係平民嘅觀點咧，都係一種現代嘅觀點。當時咧其實係啲奴隸。戰夫可能係一啲被滅族嘅某一個種族嘅某一啲人，咁由成個種族包括男女就包咗入去做，咁所以佢哋更亦都有可能咧係一啲好細個就養嘅一啲嘅妓，即係佢哋細細個就已經養嘅一啲人，甚至乎咧係一啲奴隸嘅子女，咁所以呢啲嘅妓女當然可以如正話嘉齊所講，由細到大就。養大啦，然後一心咧就諗住咧從事娛樂事業啦， 係 啦， 係 咪咁啊？ 所以個技藝上應該都有傳承啦，可能 絕對係一個 好似而家咁講媽媽神咁嘅物體咁樣，一路可能培養住佢啊，係一個類似可能喺古代未必好似妓院咁現代化嘅東西啦，好似我哋睇管子即係管仲齊國，佢都已經將妓。即係呢一個色情事業國有化啦，咁為國君啊、啲大臣啊，有啲娛樂事業可以俾佢哋滿足下佢哋啲獸慾啦，呢個係一方面啦。另外同時又可以收下税，咁幾好啊，係嘛？咁所以其實用呢個咁嘅想法去諗，其實都係一盤生意之餘，亦都係一個專業技藝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去。所以好似頭先我哋講緊話，究竟啲妓女都唔會無端端天生與生俱來就識咁多嘢噶嘛？應該都有啲技藝嘅培訓，可能就喺呢一個集團入邊咁樣經營上嚟。 係啊，同埋你睇翻咧，即係我以前即係話人口嘅交流咧，尤其係即係早期上古嘅時候人口交流咧，好多咧其實都係戰爭嘅結果嚟嘅。戰爭啊贏咗啊搶曬翻嚟啦，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可能咧係簽一啲嘅即係和平嘅條約之下咧，我送200個女仔俾你，咁送200個女仔唔會係耕田噶嘛，咁佢哋一定係咧就從事即係。服侍一啲大臣啊， 高度增值 或者係高增值即係第三產業嘅一啲嘅行業啦嚇。咁所以我哋話呢啲嘅人，佢嚟到之後咧，可能佢一開始接觸嘅人，或者佢一直接觸嘅人咧，都係喺嗰個國家裏邊咧上層嘅人嚟，因為大官啊、權臣啊、皇帝啊，咁好可能咧，佢哋咧即係初時係妓女啦。咁但係如果佢得到賞識，或者因為佢係即係外族嘅身份，或者係外來，甚至乎佢曾經可能係公主都唔出奇嘅。咁然後咧就變成咗某一啲嘅大臣或者皇帝嘅妃嫔都唔出奇啊。所以佢哋嘅出身，佢哋嘅起點咧，未必係真係好差。 唔係，即係如果我哋講緊宮廷同埋妓女之間嘅關係咧，即係首先要去留意就係、是，即係宮廷佢係要有音樂。有娛樂嘅，咁嗰啲娛樂事業咧，即係譬如我哋好早即係理解就有啲叫教坊師啊，即係咁樣嘅喺即係宮廷裏面嘅官署，專係培養啲音樂啊舞蹈嘅人員。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自古嘅君王咧都係非常之聰明啊，佢哋都係諗資源增值嘅問題。咁與其淨係擺啲人喺度得閒可以叫佢哋去做下唱下歌啊咁樣咧，咁就都開放咧教坊師咧，即係俾即係其他人咧可能去租用啊咁樣。咁即係呢個同妓女或者妓院都應該有啲關係。 你正話講到啲教坊啊，咁我哋以前即係我哋不嬲都講香港咧會叫妓女咧做舞女噶嘛，係咪先？或者咁樣，咁即係都可能係同即係跳舞有啲關係。不過其實即係遠行，喂，香港都有即係呢一方面都有唔少嘅歷史啦。即係你都知香港曾經係即係以商業為主嘅商房，好多嘅海外啊、世界各地嘅人都會嚟香港。咁香港又係點嘅狀況 咧？其實香港最早期開埠。之後咧，咁其實咧就因為殖民地要開發啦，咁其實就吸引咗好多啲單身嘅男士就前嚟。咁、其實 照計應該係單身先嚟啊， 係啊，你要開放噶嘛。 原則上就因為你要開放，同埋你唔會帶埋屋企人嚟，因為你 梗係唔帶啦，係都同個老婆講話，我要去開放，然後擺佢嗰邊啦，然後呢邊先。 我好慘㗎，去嗰邊海外啊，好慘啊，去香港 嘅都係 咁你知道咧，男士多咗咧，咁就要有各方面嘅需要，咁所以就變咗有妓女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其實當時殖民政府就好緊張。因为这个妓女的问题其实是导致了什么就是性病的流行。性病流行其实殖民政府就不是紧张你班华人会有性病，而是个问题是他班英军都去嫖妓，就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那班英军其实就是守护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嘛，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法例。其实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怎样由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疾病的问题 變咗做一個社會性嘅問題咯。 喂喂喂，原來又多咗一個面向，即係話咧妓女呢樣嘢咧，就喺除咗係一個同男人有關係嘅事，或者同啲大達官貴有關係嘅事之外咧，亦都同咧即係公共衛生有關係，係啦，即係衛生的確係要諗㗎。即係我哋以前睇啲以前啲書咧，就 好似都冇睇呢樣嘢。 妓女就浪漫咯，係嘛？我哋淨睇浪漫一部分，從來就冇知道咧有係咯，好似風流源就冇 醫書入邊都好少講話有性病啊，或者呢一類咁樣嘅。 今時今日啲性教育咁好咧，就知道即係性交可能同呢個疾病傳播好有關係。咁但係即係傳統社會咧，尤其是譬如喺清朝以前咧，我哋見好多同妓女相關嘅文學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嫖妓有關嘅指南啊，其實都冇提到，或者好少提到呢方面要點樣去小心，點樣去即係保護自己。啊，咁啊，陣再講多啲啦。咁但係即 係 講到啲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發現有啲指控嘅。咁就係我哋中國人咧，有唔少嘅歷史學家咧，曾經都指控過，會唔會就係因為西方人嚟到中國做貿易？咁啊，即係你知佢哋唔係淨係做貿易㗎啦。咁啊，坐幾個月船嚟到。船上冇女人，有女人唔吉利啊嘛！佢嚟到你諗下，就係一個性慾大解放嘅時期。咁於是乎佢嚟到就嫖妓，嫖妓就將佢哋喺西方世界，又特別係南美帶嚟嘅可能嗰啲梅毒啊咁樣，即係嚟到去傳播到中國嘅地方，咁啊讓中國人咧都有呢啲咁嘅病毒，甚至乎可能係廣傳到連皇室都有嘅。 喂，咁樣聽落又好舒服喎！如果作為中國人，即係性病嘅人唔關我哋事喎。是啲外來嘅嘢嚟， 但係都唔係啊！我哋中國一直都有樣嘢叫花柳噶嘛。 花柳係啊， 係咯，花柳即係成。 照計咧，即係呢個傳染病咧，就應該一直咧各種各樣嘅性病咧，應該就係一個人類一直以嚟面對嘅課題嚟嘅。不過咧，不過亦都有講咧，即係所謂哥倫布大交換啦，即係正話加齊數啦。哥倫布大交換咧，交換咗食物啦，交換咗病毒啦，交換咗人口啦，交換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東西。咁亦都令到咧，即係所謂嘅性病咧，就變成一個全球化嘅新嘅面向。咁亦都有一啲本來冇抗體嘅人咧，亦都因為咁而大規模感染。咁所以咧，妓女咧喺依一啲嘅即係交流裏邊咧，亦都有關鍵嘅角色嚟嘅。 所以咧，妓女呢個議題咧，除咗係經濟嘅問題，除咗係文化藝術嘅問題咧，仲有醫療衞生嘅問題嚟。 喂，係啊，嗱，我哋咧今節咧就講咗好多啦，即係妓女嘅出身啦，妓女係點嚟啦，有啲好慘嘅人啦，有啲各種各樣悲慘嘅出身啦。佢哋會唔會有即係做咗妓女之後大翻身咧？我哋下一節咧同大家再講。喂，我哋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咯喎。 不如講咗嗰個指南先。 咩指南啊？即係話個嫖妓指南係嘛 ？OK， 一個古代男人 點解會 即係等下，即係讓大家可以 好緊張啊！ 即係去認識一下啦。其實咧，嗰啲風月指南主要係晚明嘅產品嚟嘅。即係其他朝代唔係好見有，即係佢可能譬如唐代會有啲係介紹清流嘅區域啊咁樣，咁但係主要係講嗰個地方嗰啲特點咁樣。但係咧，明末嗰啲風月指南咧就好有趣嘅，佢係嫖妓指南嚟教你咧點樣去喺妓院裏邊咧生存。好啦，咁但係咧，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咧嗰啲風月指南係教你點樣去進行性行為，即係如果你諗住有啲咁嘅內容咧。你諗住有啲黃色嘅內容啊，或者性描寫嘅內容咧，其實有另外一啲，你就不如睇嗰啲畫本，即係嗰啲講豔情嘅小説咧，仲好睇。 喂，嗱，我哋有知嘅，即係點解出現喺晚明咧？就未必係晚明嘅人咧特別鹹濕，即係未必係咁嘅意思。因為晚明咧，即係啲文人咧落地之後咧，因為隨住印刷術嘅發展咧，開始有啲人咧就會做編書，譬如馮夢龍啊，咁就做編書起家，即 係話即係 做官就未必好成功，但係咧佢就做編輯咧，結果咧印行即係三言咧就非常之受到歡迎，咁所以嫖妓指南我諗都係咁樣而衍生啦， 即係話 有一批讀書人基礎喺度，咁然後嗰啲嘅普及嘅印刷係普及嘅，咁然後開始大家追從一啲大家想睇嘅一啲嘅嘢，咁所以呢啲真正想睇嘅嘢，譬如嫖妓指南咧，就開始咧就受歡迎起上嚟。 嚇，咪即係同埋同市民大眾嘅真實需要有關嘛，因為你如果係有錢，你又想去妓院度消費嘅，咁你點做咧？係嘛？即係你有啲咩？ 都要有門路啦。 唔係啊！你如果唔係你俾人 啲名妓喺邊度啊？ 係啊，名妓係點樣？咁但係咧，嗰啲嫖妓指南咧，即係佢就唔係話好多好實務嘅嘢俾你聽。即係譬如可能會提下你入門口要打賞啊，即係要俾妓女要俾幾多錢啊咁樣。咁咧，但係咧最重要嘅咧係教你點樣去同妓女談情。 同妓女談情， 即基本上《嫖妓指南》咧係戀愛指南嚟。 但我反而有興趣知道咧，到明代嘅時間咧，其實啲女性都係仲係纏緊腳噶嘛。咁我睇翻啲宋代嘅詩詞歌賦咧，其實就有描述到一啲文人去妓院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中意侍臭喎。即係當時咧，明代嘅時間，其實女性仲纏緊腳嘅時候，佢哋前腳嗰塊布咧，其實都有好大陣味喺度嘅。咁當時宋朝 呢啲先正啊， 係咪啊？ 係啊，可以刺激起個性慾啊！ 喺現代人嘅眼入邊，其實好重口味 嘅嘛。 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我哋有時咧講開妓院啊，或者講開女性嘅文化啊等等咧，有一樣嘅有一樣嘢咧，我哋五官裏邊有一樣嘢，我哋唔係好注意就係。嗅覺， 係 啊，即係其實嗅覺好重要啊，即係嗰啲可能點啲咩香啊，有啲咩味道喺度啊，擺點樣擺啲花喺度，或者擺啲生果喺度啊，即係嗰啲在在都係即係等嚇客觀就消費多啲，性慾啊增加。 大觀係嘛？ 嚇，都係嗰啲啦。 我想講嗱，我哋知道咧嗱，即係妓女咧。即係古代嘅妓女同我哋而家咧就有啲唔同啦，節奏咧就慢好多嘅，係嘛？所以咧《嫖妓指南》咧就唔係教點樣明刀明槍嘅，劍及理及嘅，係講咩咧？係點樣談情説愛嘅？ 係 咪啊？係講即係同埋咧嗰個即係性癖咧，就可能好婉轉啊，譬如話前足啊、腳步啊、要聽住音樂啊、要可能各種各樣嘅詩詞啊，去做呢個前奏。咁我哋都知道，喂。究竟咧，依一門咁複雜嘅、咁源遠流長嘅妓女學問，有邊啲嘅妓女係玩得好耍家，結果又係有啲成功嘅咧？有冇啲成功嘅例子？喂，做依一個行業不名譽嘅行業，最尾係可以飛上枝頭，可以好成功。 喂，點樣先叫成功先？ 係啦，點樣成功咧？你覺得咧？ 先叫成功？你覺得邊？即係如果一個名妓嚟講，做到哇，個個都識啦，個個都嚟追求佢啦，咁樣個個才子都覺得嗱，如果可以同佢。唔好講到共度一宵先啦，可以同佢對句戀啦，咁樣就叫成功啦，咁樣或者得到佢垂青啦，係咪咁就叫做成功咧？定因為有冇啲係嫁咗，即係好似入去啲豪門啦、飛上枝頭啊，有冇啲咁樣嘅例子咧？ 唔係，即係如果話講開，你頭先你提到呢個就係名妓嘅文化啦。咁名妓嘅文化亦都係即係個別朝代咧好特別出現嘅嘢，即係呢個唔代表一般妓女嘅情況啦。不過如果我哋講翻妓女名妓嘅文化咧。晚明嗰個情況係特別精彩，即係譬如有啲好著名嘅，甚至乎同嗰個邦國興亡都有關係嘅。 陳圓圓 啊，柳如是又係啦， 陳圓圓啊， 係啦，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有啲即係譬如喺晚明嘅名妓咧，佢哋出名嘅原因，除咗因為佢哋才藝好好或者係好靚女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啲可能士大夫都未必有嘅情操。就係、是即係對家國興亡係好緊張。 喂，陳圓圓係點樣嘅故事咧？喂，嗱，我就知道即係大家都聽過，即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同陳圓圓有關係啦。其實係咩故仔咧嚇？ 哇！衝冠一怒為紅顏啦、即係呢個咁嘅。 吳梅川先生嘅詩啊， 係啊，我哋就話即係陳圓圓咧，本來即係應該就係吳三桂嘅，即係。私人嘅妓啦，即係其實外妾啦，本身係由妓女出身嘅， 咁啊立咗佢入嚟啦。 即係本來咧就係即係當時大家知晚明嘅狀況咧，就係咩事咧？就係內外交困啦，係咪啊？入邊咧就闖王啊，李自成咧就已經基本上咧喺明嘅內部咧就走咗一個大圈嘅啦。咁基本上咧就任何人之境。咁而外關外嘅時候咧，即係清嘅軍隊咧，即係亦都由咧，即係由依、這個即係今日嘅即係叫做 東北 一直壓落去，已經壓到去山海關邊㗎啦。OK， 咁啊中間經歷過好多啦，即係譬如袁崇焕嘅戰死啦，幾個嘅抗清嘅名將咧都已經敗亡，咁剩翻咧吳三桂守住山海關。照計咧，即係如果當時即係大家兩歷史咧，照計山海關守得住嘅話咧，冇咁快咧就打得入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咩事咧，就係、是、即係古仔就係話啦，李自成咧就捉咗陳圓圓，但當時咧就喺北京入邊。咁本來咧吳三桂都投降俾李自成嘅，本來覺得冇所謂啦，兩邊都係打，我不如就歸李自成，咁我就做大官。點知咧就老婆即係外妾咧就俾人李自成搶咗，生死嘅未卜。佢嬲嬲地又點咧？就決定咧就同關外邊嘅清人合手，不如我同你夾手咧就打入去。咁所以咧，依一個即係大家都話咧，依一個所謂衝冠一怒為紅顏，又或者咧引清兵入關咧，就係同咧陳圓圓有關係。而結果咧，其實都改變咗整個東亞嘅。 係噶，係噶，唔係即係個講法就係吳三桂其實有選擇嘅。係 啊， 佢係處喺兩大勢力之間。咁究竟佢投向邊邊？其實邊邊就會贏。 或者邊邊嗰個形勢就會唔同曬。咁啊，即係好多人講就係闖王啊李自成啦，其實就即係用盡各種方法，即係都知道山海關嘅重要性，即係想籠絡即係吳三桂啦，加入佢嘅陣營。咁啊，甚至乎即係可能係捉過佢老豆啊，即係係啊，俾人吳雙啊，即係要逼啊吳雙 佢話我去到我翻去就會放花㗎啦。係啦，聽到話原來捉 即係老豆就冇用嘅。咁啊係啦，咁啊 但係老豆同女人你點揀？ 係啊，咪嗱，但係即係呢個故事之所以咁引人入勝咧，咁吸引咧，或者係有咁多人傳頌咧，就因為喺即係差個故事發展到即係某一點咧，突然之間咧，吳三桂已經準備。即係開拔同阿李自成佢哋會合嘅，但突然之間佢轉向，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原本係諗住同你講和嘅嚇，同你合埋一齊嘅，咁但係咧突然之間就即係變成咗對峙。 不過我諗呢件事點樣都係一個政治投機嚟嘅， 肯定。 不過好慘就係、是、吳偉業即係阿吳梅川嗰首詩《圓曲》入邊嗰句嘅説話，就將成件事毀過咗落去俾阿陳圓圓啦。咁都可以喺而話某程度上睇到一個忌。作為一個忌啊，佢嗰個身份嘅尷尬之處喺歷史上面，可能有陣時就會咁樣無端端咁樣就孭咗個黑鍋啦咁樣，係咪？好似就話因為佢咁樣， 又 係 一種 江山改易， 紅顏禍水輪。 係啦，咁樣 即係真係喺明史末即係明清之間咧，即係以當時嘅國力計或者整體力量計咧，即係明朝嘅問題好嚴重，因為簡單講就係佢自己對邊關大將唔信任，即係明朝嘅皇帝對邊關大將唔信任，同埋咧佢哋咧即係。當時酷刑是不得了的，即係當時嘅酷對於自己臣下的不信任、侮辱性質，大家之間的酷刑之厲害，同埋即係所謂株連甚廣，即係如果你做邊關大將，佢唔信你，你就可能全家就好快就即係殺曬你。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好似吳三桂啲咁嘅邊關大將咧，其實有先驅可以睇，之前有幾任咧，其實都命不長。咁所以佢嘅轉向或者佢倒向。清朝咧都係有，即係倒向清兵都係有 即係唔係絕對同阿陳圓圓有關嘅。 不過依個都係一個，即係你問我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理由，係嘛？即係你話投降清朝係政治投機，定係投降清朝係因為佢捉咗個女人咧？加喺前，即係後邊依個理由啊。 所以即係我浪漫嘅理由，寫出嚟形象就好型嘅。 係啊，梗係啦， 真係衝冠一怒為紅顏喎。 不過今次阿陳圓圓就孭咗黑鑊啦。咁但係其實喺明末清初仲有另外一啲名妓咧，佢哋就。即係流芳百世嘅， 柳如是啦， 柳如是啦， 係咯，柳如是反清啊隻頭， 柳如是佢點樣？佢就同即係當時啊才子即係之首啊錢謙益啦，就即係共偕連理啦。即係原本就好好嘅，即係見到金童玉女咁啊。柳如是亦都嫁咗一個咧當時文壇嘅領袖嚇，咁社會上邊咧即係可以話名望好高嘅。錢謙益據個即係形象，可能真係點講咧，係全國嘅即係文人。 應該都是首領啦，幹咗三大才，即係可以話係三大作家之一啦，係咯。不過好似結婚嘅時候都大鑊嘅喎。 係啊，即係總之 即係話喺船上面擺噶嘛，嗰餐喜宴，跟住嗰啲鄉親就因為佢娶個妓女啦，所以係咁攞啲石咁掟佢，成條船都載住嗰啲碎石。不過錢謙益好嘢喎，即係冇件事喎，照餐就船翻屋企咁。 嚇！咁但係即係呢個真係，即係如果我係個係柳如是咁樣，即係作為一個妓女，俾個咁嘅才子咁樣愛惜，唔顧全世界。嘅即系眼光反对，好啦，咁但系个故事咧个转折点系咩咧？就系当清人即系入关，跟住咧攻到去南京，咁啊钱谦益咧就喺即系究竟要去牺牲自己嚟到去尽对明朝嘅忠诚，因为投降满清之间咧，佢就拣咗投降满清，系啦，作为佢即系女人嘅柳如是啦，咁喺呢个位置咧就居然即系走出嚟。啊！即係要同佢恩斷義絕。 喂，我想問，即係話簡單講咧，就係因為佢投降咗滿清，所以咧佢就唔愛佢老公。喂，轉行喂，格羅，你哋係女孩子，你哋會唔會咁做咧？即係會唔會話因為你個老公 變節啦， 轉向第二個國家服務啊？咁你就會 轉老細啊？ 係轉老細，你就同佢轉咗一刀兩斷咯，同佢分開。你哋會點諗咧？你哋 呢一個。我呢個好難，以前嘅世代就應該真係要一刀兩斷嘅，而家轉工係好普通嘅啫。 你覺得咧？ 係咯，正如遠行所講，其實以前真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但係而家就唔同噶嘛，個歷史背景唔同咗。 O K， 咧，但係同埋咧都有古講嘅，即係明朝嗰個狀況係好特別嘅。第一咧就係明朝嗰、那個。 管束咧係好嚴格嘅，即係對於好多嘅即係叫做倫理啊嗰啲咧就好嚴。但同一時間咧，佢又好嚴酷得嚟咧，佢又好放蕩。即係另外一邊咧，因為佢好嚴格嘅部分咧，士大夫喺另一啲咧地方又會出口好多，譬如正話我哋所講《皮皮之男》啊，好多妓女嘅行業啊，或者各種各樣古靈精怪嘅人喺裏邊。咁所以咧，明朝好多左右有擺啊，即係嚴酷。與放蕩，極度重視道德與極度唔重視道德，所以前謙一個娶個妓女啊，冇問題啊，就總會有啲咁嘅一部分。所以咧喺啲咁複雜嘅士人嘅觀點之下咧，中間咧明朝就會出現一啲咁嘅搖擺啦。喂，妓女咧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話題，我哋下一節咧翻嚟咧繼續講落去啊。喂，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喂，正話我哋講咗好多嗰啲嘅名妓都好似好犀利。喂，但係有冇啲即係再勁啲、成就再大啲、再威望高啲㗎？喂，嘉樂路，你有冇啲好介紹啊？邊啲名妓係特別勁㗎？喂， 好介紹。 其實當時咧，秦朝嘅時間咧，阿趙姬咧，即係阿秦始皇個媽咪咧，其實佢好犀利嘅，佢就反妓為主。即原本佢自己系一个名妓嚟嘅，就受到吕不韦嘅重赏，咁而就成为咗政治贡品，就转送佢去秦国公子异人嗰度啦。咁到佢上咗位之后咧，咁开始阿吕不韦咧就服侍唔到佢啦。咁然后咧就传召一个叫卢外嘅人就入宫服侍佢。咁咧，盧外咧基本上係一個古代嘅男妓嚟嘅，咁所以原本咧，趙姬咧，佢原本就係自己係一個名妓，但係變咗成為咗去消費一個男妓嘅一個主人。 喂，嗱，我哋聽到啦，即係話咧，佢有即係一個妓女之後咧，就可以做咗去即係介入去宮廷，但同一時間咧。佢嘅亦都有一個男伴啊，咁啊，即係當時當然啊冇一個咁嘅觀念係妓啦，即係冇話係男妓嘅觀念啦，冇咁先進啦。咁但係好明顯佢工作咧就係服侍皇后嘅一個人，咁所以咧都係妓。喂，即係話有兩個妓，咁而咧依一段古仔咧，其實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一個咧《尋覓秦朝》嘅記錄嘅小説咧，《尋秦記》咧就寫得就寫呢段咧就寫得好犀利。咁同一時間咧，呢段咧見於歷史研究咧都係好。即係雲波骨鬼啊！你諗下，又有呂不韋，又有始皇啊，又有太后嘅叛亂啊，又有即係盧外同太后之間嘅孽緣，仲生咗好多小朋友，中間亦都令到秦朝咧爭啲嘅傾覆嘅，因為其實的確係即係 有皇位爭奪嘅可能啊。 確係即係叫做稱過王嘅，即係的確係同秦始皇有爭過。咁所以中間有好多事可以講，亦都有成就嘅。 啊！天下男妓啊，嚇、啊、始祖啊！ 盧外有啲乜嘢咁 個人之處啊？ 有咩個人之處咧？ 嚇、啊！佢個人之處就係一個支柱咁樣， 大陰勁喎、 啊！嚇、啊， 可以轉動呢一個 好似車軸一樣啊嘛， 係真係犀利，仲係正史記載喎、 啊！即係諗下嗰啲車轆係咩啊？嗰啲戰車嘅車輪咩啊？ 秦之前先出嚟嘅話，咪咯、啊。相當唔簡單喎、 啊！我哋話先秦馬車非常巨型，即係先秦馬車。如果你即係我哋睇香港歷史博物館，即係有展覽都做過嘅馬，即係有巨型嘅馬車，即係要四馬，即係四隻馬拉嘅一啲巨型嘅車。咁佢仲話佢夠力去轉動車輛。咁呢啲係見於一啲嘅史跡啦，即係都唔係講少嘅，即係都係有記錄。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話先秦嘅。好多嘅記錄咧，雖然係寫於歷史書入邊咧，都係有啲 誇大、 浪漫、傳奇色彩啦。咁但係你話佢錯，亦都唔能夠咁講。不過咧，中間咧的確有好多窿窿咧，係值得補述嘅。第一個咧就係趙姬依個盧外依個嘅男妓咧，係呂不韋介紹。咁呂不韋同趙姬有咩關係咧？喂，呂不韋同趙姬有咩關係？ 嚇、啊！即係佢哋應該係情人嘅關係嚟嘅。 佢哋係情人，然後佢介紹個情人俾佢咁。 唔係，總之係即係個古仔係咁講嘅，就係呂不韋同阿趙姬，即係先係珠胎暗結。 哦。 咁然後咧就將一個已經有餡嘅趙姬咧、哦，就介紹俾阿 異人。 係啊。咁、介紹俾個王子之後咧，個王子就以為嗰個肚裏邊嘅骨肉係佢嘅。 哦。 嚇、啊！咁然後就順理成章咧，生完出嚟之後，咁好開心啦！異人佢有個子女啦。咁但係嗰位就唔係秦始皇咯。 呢、這個就係嗰個故仔啦。 故仔就衰話 可居啊。 係啦，異人就係不畏啦。係啦。秦始皇。 係啊，呢一段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其實。 我哋話如果《史記》嘅《呂不韋傳》裏面咧就係咁寫嘅，咁、然後咧《始皇本紀》咧就冇提呢段嘅，即係《始皇本紀》冇提到佢出身嘅，就 講得 啦，明唔明？即係你明 來歷不明，私生子 司馬遷紀咁 好寒嘅， 好似微言大義啊！嗱，你諗下，佢喺《呂不韋傳》裏邊咧就講到咁嘅，即係其實都指到明始皇係呂不韋嘅 私生子 嘅私生子嗱，即係。佢咁寫啦，咁然後咧，都佢都冇具體咁寫，得佢好明顯地暗示咗出嚟。咁但係咧，喺即係《始皇本紀》咧，又都又冇咁寫。咁然後咧，就通過交叉比對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大家千古以嚟嘅疑問，就係、是、其實呢個趙姬始皇盧亥之間嘅關係咧，其實同埋呂不韋之間關係咧係非常之混亂嘅一個關係嘅。咁邊一個係真？邊個係假嘅呢幾乎係冇人知咁滯。 不過秦漢宮廷都係即係非常之慌亂㗎啦。咁、但係即係個古仔裏面就講到即係第一中國第一個皇帝其實係妓女之戰、而中國第一個皇帝嘅挑戰第一個挑戰者就係一個南妓。咁即係有關嗰、那個 聽起都興奮。 係你諗下嗰、那個故事。 係啊，即係然後個挑戰者係其實嗰個挑戰者係你阿媽嘅情人。 係啊， 然後你個老豆介紹嘅。 啊！呢、這個話真係非常 亂到咧， 唔係，但係即係其實從好多嘅史實，譬如喺《司馬遷》裏邊《史記》裏邊有唔同嘅即係書卷嘅記載咧，就會講到譬如喺漢初嗰啲宮廷咧，好多性病，咁啊好多性病就因為生活太過放蕩，嗰啲王子公主好多都好早啊病死，咁由此我哋可以睇到當時嗰、那個即係社會風氣唔係我哋諗到咁保守，特別係有權階層。嗰啲皇室階層，佢哋更加即係放蕩無比。 咁同埋即係秦啊、楚啊呢啲嘅國家喺即係戰國時期都係叫做即係被人覺得係外族嘅地方啦。即係其實係西邊嘅邊疆同埋南邊嘅邊疆。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春秋戰國嘅時候，春秋好長時間咧就係所謂秦楚通婚啊，即係用秦楚兩個相對落後嘅文化地方通婚咧，去維持咗個社會狀態。咁戰國嘅時候咧，秦朝咧就冇同楚咧咁多通婚，就反而咧就秦趙咧就通婚就多啲啊，又多翻啲，因為咧就即係通過咁嘅過程咧又即係通過互相通婚咧維持嗰個嘅狀況。咁我所以咧即係嗰個宮廷婚姻本身咧，就已經係政治買賣嚟，所以喺呂不韋咁嘅狀況，去用咁樣中間人嘅操作咧，嗰個奇貨可居呢個字，我哋如果今日嘅解法咧，佢除咗可以解做話啊，其實係嫁私生子入去，做咗王即係太上皇，亦都可以解釋為咧，其實呢段政治婚姻裏邊咧，佢係一個成功嘅操作者啊，佢成功將自己嘅情人嫁咗去做皇后，其實淨係依樣嘢已經贏啦，係咪先？ 如果咁樣聽落，其實妓嗰個本質都幾特殊，即原來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喎。即你可以係一個可能馬明咁樣，係一個喺圍繞住啲士大夫啊、才子啊中間嘅氹氹轉嘅一個女性嘅角色啦，又可以可能好似趙姬咁啦。 講到 咁 樣，是公品 係啦，有少少似呢個咁樣。咁我哋可能分享我自己一個，即我做韓國史啦咁樣。我 喺韓國係點嘅情況 咧？有好有趣有一個。在燕山君的時代，即係朝鮮中世的時代，大概十五六世紀的時代，你有看過大長今啊？大家大長今咪叫醫女嘅，其實醫女你都想到嘅，即係一個負責做呢、這、一個即係醫療嘅一個女性， 餵食埋你噶嘛？ 係啦， 我諗唔到啊喂！ 係佢即係要照顧嗰啲國王啊，國王便秘佢去醫啊，開藥啊咁樣，咁入咗去嗰、那個即係國王嘅私生活嘅空間入面，佢作為一個異性，可能都少不免會有一啲故仔出嚟啦、 或者調翻轉講，皇帝睇中你，你都避唔到。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最荒謬嘅就係有一個君主叫燕山君，因為朝鮮王朝其實有兩個君主咧。是冇呢一個廟號嘅，即係叫乜軍嘅，一個叫燕山軍，一個叫光海軍，即係兩個都係被廢的。光海軍咧就係因為政治鬥爭嘅犧牲品嚟嘅，即係黨爭問題。但燕山軍係真係因為純粹好荒淫無道，所以被廢。佢其中一件最荒唐嘅事就係捉曬啲醫女做醫妓，嚇、陪啲士大夫， 同埋 係啦，喺個宮廷嗰度喺度攞炮啊，喺度周圍走啊，喺度咁樣玩。咁真係見喺朝鮮王朝實錄入邊寫出嚟。因為佢係一個被廢咗嘅君主，所以佢嘅暴行就可以喺個正史度寫出嚟。我覺得呢個都幾有趣，因為可能喺中國嘅歷史咧比較少見到呢一啲咁嘅記錄，但喺韓國佢作為一個被廢嘅君主，佢就可以咁樣有呢個咁嘅記錄，將佢荒唐嘅暴行寫曬出嚟。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有趣嘅地方。 咁如果佢哋將成班醫女變咗做醫妓的話，咁因為班醫女佢哋本身嘅醫學知識好豐富噶嘛，咁所以喺預防性病方面，其實佢哋當時有冇建立到一個醫療？ 防性病嘅制度。 咁就真係冇乜喎，因為通常如果你話睇翻醫女嘅記錄咧，佢哋好多都係話醫國王便秘啊、頭痛啊、發燒啊，或者傷風啊、傷寒啊嗰啲。 但其實當時 好少有關於性病嘅論述咯。 係，就算國王有性病，其實都係咪都唔可以寫入正史咧？ 我冇見到呢一方面記錄咯。 哇！你諗下呢樣嘢先啦，即係本來我係諗去做醫療。或者唔係做醫療，做煮飯嘅，咁無啦啦變咗要你服侍嗰啲咁嘅即係達官貴人， 係啊， 喂，都唔係路啦，係咪啊？ 唔係路 㗎，擺明係擺明係亂嚟啦， 係啊，亂嚟㗎。 但要調翻轉諗，當時其實做醫女可能未必係好似我哋而家諗得做醫學嗰、那個。咁高級， 即係唔係醫生啦、啊？即係你唔好以為自己睇緊妙手仁心啦、啊。佢唔係醫生、啊， 可能當時嘅醫女醫嗰個階層，可能其實係好低嘅。 低啊，係啊，即係你話醫官喺朝鮮時代嚟講，其實都係屬於叫做技術官員啦、啊，都係五六品官，即係都係好似明朝、可能真係要考大試，即係科舉先至可以去到高嘅官階。 因為再一次見到即係所謂嗰個社會分階嘅問題啊，即係有啲嘅專業咧，其實未完成嘅，即係其實根本上冇嗰個專業之下， 冇專業啊， 嗰啲其他類型嘅東西就擺咗入 ETC 度，即係其他類。咁所以擺埋一類咧，係你做醫又係你做 book 啊，即係做祭祀嘅占卜嘅又係你、你做樂嘅嘢又係呢啲咁嘅人，你係做娛樂服務嘅又係呢啲人，甚至乎咧我哋即係都有啲講到咧，即係譬如踢波嘅、做運動嘅，亦都會擺埋呢一類嘅人咁、所以我哋話呢一類型嘅人咧，其實就被稱為妓。咁其實裏面咧就有好多豐富嘅內涵。喂，我想問啊，婉嫻，喂，以前香港有冇啲即係多才多藝嘅妓女咧？其實 呢啲古仔咧，你睇一啲書籍講石塘咀咧，就有好多。 係喎，石塘咀出曬名咯。 係啊，石塘咀好出名。咁同埋佢哋亦都有一個好犀利嘅一種文化，即係你會望，你哋會睇翻佢哋原來有一種好嚴謹嘅，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啲叫做指南。即係其實係有好多套文化喺裏面，你要點樣去同嗰啲紅牌啊姑去傾生意咁樣咧，你先至可以攞到佢。即係好簡單一個就係你睇胭脂扣。謝賢想摸下梅艷芳對腳，就要俾錢嘅。摸下個膊佢。張國榮佢原則上係俾， 因為張國榮梗係唔使錢， 佢耐啊嘛。 因為佢真係中意佢，係啊， 你真係贏咗個心翻嚟啊嘛。 所以就 幾指南嘅重要就係要唔使錢，係 啦， 就可以嫖到妓。 係啊，所以你會睇到其實石塘咀當時嗰個文化，其實我諗應該係秉承咗以前中國嗰種清流嗰種文化咧，即係再去慢慢咁樣去演變。其實我會覺得有少少嘅講到妓呢個問題，妓呢個問題咧，你會發現我哋而家近代一睇到呢個字，就淨係諗起。嗰樣嘢，但其實以前嘅中國並唔係咁樣咯，即係佢哋係會好講嗰種過程啊，甚至乎係一種交心， 唔係性交啊，真係睇嗰啲嫖妓指南，你就會理解佢哋真係想同妓女係談戀愛，佢真係想靈魂結合噶。咁呢樣好特別嘅，因為你喺婚姻裏面反而談性嘅，咁因為要講傳宗接代，但係你喺妓院裏面咧，你係。將你嗰個戀愛啊，你可能對愛情嘅需要啊，就喺嗰度去滿足。而真係點樣為之喺嫖妓指南裏面，你成為真正嘅大英雄咧，就係、是、個妓女愛上咗你，為你獻上所有。咁就係佢哋嘅目的。 喂，其實咧，我哋都有唔少嘅啦，即係香港以前都有啲地方，今時今日咧都已經唔再知道咧，原來係即係所謂嘅紅燈區。咁啊，譬如所謂嘅。石塘咀啦，唐西，所以書序就寫《唐西花園行》裏面所記載啦。咁另外咧就有中環嘅百花街啦，灣仔嘅春園街啦，係咪啊？咁啊，仲有呢個今時今日都可能 知嘅 灣落尖沙咀落市佛台啦。咁然後灣仔海旁咧，完全都係。喂，我哋咧就發覺咧講咗好多咧以前嘅一啲嘅嘢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可以繼續講落去。喂，我哋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喂，聖話嗰節我哋講到咧，好似趙姬啲咁強勢、咁有力量嘅妓女啊，佢可以咧做到皇后、做到太后，發動埋政變，影響埋秦朝嘅歷史。喂，一般嘅妓女應該冇咁犀利。我哋一般知道啲妓女應該生活咧都係一個比較慘嘅一個狀況。其實歷朝裏邊啲妓女嘅情況係點咧，嘉晴？ 其實真係唔同時代咧，一般嘅妓女嘅情況咧，好有唔同。咁我哋唔好淨係將個眼光睇嗰啲名妓上面咧，佢全部都係特殊情況嚟。咁譬如喺即係唐代，甚至乎宋代啦，咁啊即係大好大程度上，佢哋仲係一個身份社會，即係好多妓女可能係作為奴隸。 咁、嗯、啊，即係喺一啲大户人家啊，或者佢哋即係一啲記者啊咁樣裏面去生活。咁啊，即係所以佢哋出賣佢哋知識，出賣佢哋嘅才藝，咁就即係好似為主人服務咁樣咯。咁啊，主人賣你出去，你咪即係有個好價咪賣咯。咁但係咧，到明朝同埋清朝好長嘅時間咧，嗰、那個社會就有好大嘅變化。特別係明太祖朱元璋咧，佢即係建立社會嘅時候咧，好刻意咁樣咧，就要建設一個咧有固定身份嘅社會。咁、所以咧，每個人咧，即係每個户咧，都係被安排咧一個唔同嘅身份。譬如有啲人專係做軍人嘅、所以佢係軍户；有啲人咧可能專係做農民嘅，即係佢係普通嘅民户啦。咁然後咧，有啲人專係做一啲咧娛樂事業嘅，包括埋可能性服務嘅，嗰啲就係樂户。咁呢個樂户， 你講話嗰度户口户籍嘅問題，喂，我係妓女，咁我咁咪即係唔止我自己做妓女咯， 生生世世都係啦，生生世世都係， 咁啊好慘嘅。 咁樣你冇話慘唔慘嘅，你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生活，你代代相傳嘅，咁你冇得講嘅。咁即係所以，除非有好特別嘅情況，你可以離開呢個妓籍。咁譬如可能有皇帝嘅特別嘅恩典啊，或者可能你透過即係有人真係幫你贖咗出去重量。咁啊，即係喺明朝我哋見到啲記錄咧，就係啲妓女咧，可能係自己儲錢嚇，啲恩客俾錢佢去儲起。咁啊，當然要你同嗰個妓院去分啦嚇。咁但係儲起一定嘅財物咧，你係可以咧換取你嘅自由，可以買到自由翻。 贖身咁嘅意思。 贖身嘅係可以自己贖自己啦。咁、又可能恩客即係將你贖咗去，然後娶你做妾侍啊咁樣、太太。 所以你話明清小説裏邊咧好多嗰啲嘅故事，當然係佢哋係小説啦，係啲故事。譬如杜十郎、杜十娘、老陳百寶箱咁樣，都要話佢即係好有錢啊，佢要經其實有資格為自己贖身。咁、但係佢都希望揾一個有如意郎君去贖身。咁當然好浪漫化嘅故事啦，但係咁個故事大家都應該都知道。但是它背后那种从良啊、赎身啊，其实背后是有历史的背景，其实就是因为它真正是有一个户籍，它是有一个固定身份，它是需要改变，是 要离开这个身份、 所以其实那个小说好像是故事，但其实背后呢真的是真 正的。甚至乎我们见到的实物呢，就是有些从良的执照，那你又拿了个license，是真的告诉人你现在不再是妓女，那是可以拿出来做证明的。咁啊，但係即係你喺樂户嘅身份裏面咧，你諗下係好慘嘅。點樣慘咧？就係你個樂户生唔係淨係女噶嘛，生男嘅做啲， 係咯， 生男嘅做貴子， 貴子 即係你喺個妓院裏面度幫手打點咁樣，啲女嘅就賣淫啊，或者賣藝啊等等啦。咁你當然做男嘅，你都可以學習一啲音樂嘅技巧。咁啊，即係男妓嘅唔係絕對冇嘅，咁但係即係明代係一種別，好似好特別嘅嘢咁樣。 即係你正話都講咗樣嘢，就係明朝咧，即係對妓女咧有一套管理嘅方式話嘛。喂，嘉豪，你記得你之前都講過話，即係就算係香港對妓女都有啲管理嘅方式嘅喎，係點管嘅咧？喂？ 哦，係啊，其實咧當時英殖民時期咧，因為性病傳染廣泛嘅問題咧，咁佢哋咧就開始，譬如依家喺百花街嗰度啦，佢哋開始喺每一個門户出邊咧就訂立一啲門牌。 百花街即係中環高級地方嗰度，係百中環百花街 好高級，冇咁高級嘅。 係啦，咁即係以前嘅紅燈區咁樣。咁通常咧以前就係一啲俄羅斯嘅女性喺嗰度做生意嘅。咁之後咧殖民政府就開始做一啲管制，就出邊咧有一啲號碼牌啦，咁然後要佢哋定期驗身啦，咁睇下佢哋有冇性病啦。但係呢個practice 咧，淨係 for外國人嘅啫，中國人咧其實係冇嘅，即係就好似話緊俾大家聽，其實佢淨係重視外國人嘅健康嘅啫，其實華人嘅健康就好似唔重要咁樣。 俄羅斯啊， 係 幾多年前啊？講緊係 嗰陣係咪十九世紀？ 咁耐嘅，原來佢係嚟香港謀生嘅歷史已經，我以為係近年先有嘅添。 唔係搞到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嗰啲。 其實你講到呢度，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十九世紀另外有一個產物就叫珠花，其實咧就係咧喺中國沿海地區咧，就將一啲婦女拐賣咗之後咧，就將佢賣咗去南洋地區咧，就做呢個妓女。咁而當時咧，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中轉站。咁而當時都因為咧有一班嘅華人， 豬仔妓女賣豬仔加 妓女，係啦，其實係拐賣兩家婦女。咁所以咧，到最後咧，就即係香港做一個中轉站啦。咁其實呢啲好慘嗰啲女仔，咁所以就係班華人咧，就整咗保良局。其實保良局咧，就係因為要幫助呢一班被拐賣嘅婦女咧，而成立嘅。咁所以你亦都會睇到，其實亦都係即係 在我的印即係聽了咁久之後，你會發現咧，其實以前我哋認識的妓女咧，其實喺中國古代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一技之長嗰種，就同我哋而家認識嗰種咧，就真係有一個好大的差別咯，我覺得。 我就咁諗嘅，即係一般嘅妓女咧，其實都係凄慘嘅，即係冇話特別犀利。你知正話我呢度講噶啦，最初嗰啲可能係一啲奴隸嚟嘅，係咪啊？有啲可能係被拐賣嘅，係交換嘅奴隸交換嘅結果嚟嘅。有啲可能係咧入咗個户籍之後，生生世世都係做妓女。咁其實呢一批咧都係慘。不過咧我都知啦，啲嗰啲書咧都係男人寫噶嘛，啲文人咧就寫低啲名妓嗰啲，就令佢覺得好似冇咁慘咁啫，咁但其實一般嘅狀況咧，都係即係個所謂個妓女依樣嘢嘅本質咧，都係慘。點解咧？同我哋中國個結構有關係啊嘛，即係中國原著你知唔知有明朝？譬如話户籍背後就係話你係耕田嘅就耕田，咁就可以通過了解耕田嘅户口，去令到即係知道更加多嗰個農業嘅發展到咩地步，同埋農業嗰個重要性。咁你諗下啦，你做女人冇耕田，即係脱離咗個生產團。個系統裏面脱離生產系統咧，喺中國自古以嚟都係悲哀，你好難，你根本上你冇謀生嘅技能，係嘛？咁所以我諗香港都係啲咁嘅情況，所以你話啲俄國女人嚟到都應該係凄慘， 總算都叫做經濟獨立啦，係嘛？ 唔係，但係其實即係我哋講翻明朝啦，或者清朝嗰啲妓，嗰啲低層妓女啊，唔係名妓嗰啲啦，佢哋生活個凄慘咧，其實仲要加上一層咧，係俾官府咧好歧視。 嗱，歧視 佢哋。嗱，其實好怪嘅，因為咧，岳户咧，或者係即係做妓女嘅人咧，如果係正式係官方登記嘅咧，佢哋部分嘅收入咧，其實係上繳做税款。咁所以佢哋國家咧賺取金錢， 應該合法啦， 合法嘅，同埋國家賺取金錢嘅一個好重要嘅途徑嚟。咁所以點解即係明朝清朝唔俾啲官員咧？佢哋去贖娼，即係佢哋去同啲妓女瞓咧，係會重罰嘅。 贖娼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入妓院過一晚？ 係啦，過夜飲酒都唔得嘅。 罰乜？ 即係你嚇，即係罰佢哋冇得做官咯。 罷官。 咁啊，甚至乎有啲可能打啊，流放遠方啊，咁啊刑罰。但係罰官就即係冇得做官就已經好重要。甚至乎佢啲子侄咧，即係你阿爸做官你都唔好去嫖啊！即係如果唔係你都罰埋一份，或者影響埋你阿爸嘅仕途。咁所以嗰個分隔都好緊要。咁但係妓女我點解話俾官府去歧視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案件啊，就係有啲嫖客可能走去即係嫖完之後唔俾錢啊嘛，啊咁樣即係仲要打人嘅，咁打完人之後咁當然告官啦，但係個官員咧如果唔提同情你妓女嘅，佢會點啊？就會拉咗嗰個即係犯人嚇，咁但係咧罰完個犯人之後咧，同時判個妓女要趕走佢，即係或者嗰個惡户咧要離開度，個理由係咩？你哋不是生產。而家我哋係啊，即係你影響我哋呢個地方嘅道德。咁所以你諗下，你係受害人，但係同時都要受罰嘅。咁呢就係妓女嘅生涯咧，即係我哋見到睇唔到嘅，即係可能我哋見到啲名妓幾風光，但係普通嘅妓女佢哋咁嘅凄慘。呢啲已經係講緊官府有規管啊，即係俾官方認同嗰啲官妓咯。咁仲有更多嗰啲私妓咧，我哋所以即係佢哋嘅生活其實應該係比想象中更差。咁有時我哋可能睇晚明嗰啲名妓。見到佢哋咁開心、咁浪漫、咁有才子佳人，呢啲係好特殊嘅情況。佢特殊到一個地步，甚至乎喺明朝有啲人係即係覺得讓啲女去做妓女係一種祝福、一種功德嚟嘅，因為等佢哋有個機會喺社會上面流動嚇，即係做到一個最好、最高嘅階層。 因為佢已經冇路行啦，係嘛？即係佢貧無立追啊，咁佢就梗係俾個女去。 啊！ 去妓院，就行，希望就走出一條生路啦。 即係分分鐘，你可能百中無一嘅咁，但係你起碼其中有一個都飛黃騰達啦。 喂，我想問啊，喂，今日咧，其實我哋個題目咧就係所謂追索妓女啦。咁嗱，我哋知道啦，強勢嘅專冤追魂索命，好似趙姬嗰啲，我哋都知啦。喂，但係索者最基本，我哋嘅解釋係靚喎。喂，其實正話你哋講嗰啲靚唔靚啊？ 話我哋講批名妓啊，口味比較重。 陳圓圓靚唔靚㗎？ 陳圓圓應該幾索啩，我估 點索法啊？ 有個晚明嘅才子叫慕霜，同佢交往過啊，話佢令佢欲仙欲死喎。 咁嘅， 不過我諗佢講嘅欲仙欲死，未必係我哋而家遐想中嗰種欲仙欲死，可能係感情上嘅交往， 靈魂嘅交往啊。 最後陳圓圓都俾阿吳三桂娶咗佢啦，咁於是佢就娶咗阿慕霜，就娶咗另一個名妓叫董小婉啦，咁啊成就咗另一個故仔啦。但係我睇過陳圓圓嘅畫像咧，即係傳世嘅畫像咧，就真係。你喝多杯啦，真係麻麻地啦，我覺得。 即係可能有酒醉三分，你覺得佢靚。 有少少 E E feel 嘅感覺。嗱，即係可能佢年紀大咗之後畫。 仲有睇過啲，譬如嗰啲名妓嘅畫像咧，有個好出名叫小青。咁小青咧，我都唔記得佢姓係咩啦。 但我睇完佢個畫像，哇嚇、啊、病美人啊！即係以病為主，唔係以美為主嘅、嗯。即係我哋今日見到，可能係覺得唔係好開胃 嘅。即係譬如即係明朝，即係你都知道畫像甚多啦、嗯嗯。就算唔係妓女，都好多嗰啲侍女圖啊。即 係 或者即係其實侍女就係、是、即係應該係好靚好好嘅一個女仔。咁我見到咧裏邊都係。好似真係有啲病態，瘦得太過分啦，然後 白得好緊要， 好似古靈精怪咁樣嘅一啲，可能都係同明朝咧，即係中意即係病態美係有關係。 可以照顧你啊嘛，小鳥依人啊嘛。 喂，同埋仲扎住只腳噶嘛，你諗下，即係扎住腳，即係 又行得唔穩陣，又白面咁。 喂，真係好緊要嘅，扎住對腳， 其實影響緊身。 唔係淨係個婀娜多姿。仲有一陣味啊嘛， 即係索陣味啊，咁咪真係最索啊陳圓圓係嘛？ 即係所以啊，咪即係可能你話歷史上最索嘅妓女，分分鐘咧，即係佢係要有色，要有香，要有味，咁仲要咩？仲有才藝， 才高八斗分重要係啊。 咁你可能即係其他嗰啲都唔係好重要，即係你我哋譬如睇到嫖妓指南，佢嘅目標唔係為咗性嘅滿足噶嘛，其實好大程度上係要感情嘅交往，咁所以可能係。靈魂嘅滿足先係最重要，咁所以點樣可以使靈魂滿足呢？我相信藝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所以直頭係即係，就算家有嬌妻，都要出去揾翻個紅顏知己啦，咁樣係嘛？ 係咪我中意聽好歌嘛。 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係咪咁啊？ 咁但係個重點都要翻到咧，個妓字原本係企人邊， 係啊， 係講妓藝噶嘛。 真係講妓藝㗎。 喂，即、就、係、是、地馬，今日我咧知道有妓女，哦，原來咧有男妓，妓咧就可能同妓藝有關係，然後咧就有千奇百怪嘅唔同嘅人物。喂，好，今日點講？我哋下一集咧繼續同大家傾偈。Thank you.